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4集算计。回神府的马车上，沈妙依旧是独自乘坐一辆马车，身边的谷雨和金哲皆是为他担忧。那玉亲王的恶名，整个明启人尽皆知，却给沈妙下了帖子。莫说是沈妙一个姑娘家前去有多不合适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玉亲王打的是什么主意。若是沈信在的话，定会拼着命都要拒绝。可如今沈信不在，沈家两妯娌都心怀鬼胎。从前沈妙小便罢了，如今沈妙的年纪也可以思忖亲事，自然而然地将主意便打到了他的头上。金哲忍了又忍，终于还是忍不住道： 姑娘，那玉亲王今日之事可要怎么办？要不让人写信给老爷，老爷若是知道此事，定会赶回来的。 是啊。 谷雨也是忧心忡忡， 那人来意不善，如今后院中又，且今日姑娘出了风头，只怕府里又会有不少麻烦。 他叹了口气。沈妙原先年纪小，看不出什么，谷雨和金哲这两个被沈夫人特意挑给沈妙的丫鬟却看得明白，二房三房分明就是妒忌大房的声明，这才会明着暗着给沈妙下绊子。以这两房狭隘的心胸，今日沈妙大出风头，只怕又要成为其眼中钉了。别的还不怕，可若是扯上一个玉亲王，若打什么歪主意，只怕沈妙也很难应付。毕竟大房这边的人可都被其他两房换得差不多了呀。沈妙淡淡地开口道：怕什么？打什么主意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他气定神闲，吐出的话语却似乎带着淡淡的威严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狠意。谷雨和金哲对视一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方才的慌张竟然消散了一些，跟着渐渐平静下来。待回到沈府，沈妙只说今日乏了，需要休息，称要先回西院。沈婉云和陈若秋两人笑着与沈妙说了些话，嘱咐他定要好好休息。也许是知道被玉亲王瞧上，沈妙必然讨不了好，他们二人的笑容也有些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。任婉云甚至还摸着沈妙的头亲切地说道： 眼看着吴姐儿也到了这么大的年纪，出落得楚楚动人，再过不了多久啊就该嫁人了。 是啊。 陈若秋也意味深长地附和： 咱们小五这样的姑娘，只有那身份高贵的人才能匹配，寻常人家是怎么也娶不到咱们小五的。 沈月面上闪过一丝喜意，沈清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口了： 那当然了，五妹妹肯定会得到一个十分尊贵的郎君的。 说罢捂着嘴痴痴笑起来，一边笑一边用了然的目光看沈妙。可即便在他这样颇有暗示的目光下，沈妙的神情也是丝毫不动摇，沈清的笑容便僵了起来。沈妙越是云淡风轻，他的心中就越是气恼。今日玉亲王给下的帖子众人都心知肚明，那就是瞧上沈妙了，可现在沈妙毫无动容，只怕还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吧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讥笑，果真是个蠢货。沈妙不咸不淡地开口了：婶婶和姐姐都演过了，论起年纪来，大姐姐和二姐姐比我还稍大一些，寻郎君嘛，自然轮不到我先的。几人面色一顿，沈婉云笑着说道： 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还不是大伯成日不在京城，婶婶们也是心疼你。至于大姐和二姐儿，我和你三婶都在定京，自然不必费心。 是吗？沈妙轻轻反问。 他那双清澈的眸中似乎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却叫人心中颤了颤，仿佛被那双眸子一看，心中所想便无所遁形。他微微一笑，既然婶婶们为我这般操心，日后我总也要回报一二的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不知道为什么任婉瑜和陈若秋心中却闪过一丝不安，但随即他们便将这荒谬的念头抛之脑后。虽说如今沈妙聪明了一些，可到底不过是14岁的小丫头，能翻出多大的浪啊。况且想到玉亲王的事，两人皆是有些得意。 哎，吴姐儿客气什么，都是一家人。 沈婉云笑道， 既然你乏了，便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与你二婶儿还有事要做。谷雨、金哲，好好护着五姑娘。 谷雨和金哲应着，随着沈妙离开了。待他们离开后，沈婉云和陈若秋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算计。半炷香后，荣景堂的沈老夫人皱眉道， 你们说玉亲王看上了五丫头？ 沈月和沈清都被驱逐去了内堂，这些事情他们小姑娘不便参与。虽说如此，两人还是偷偷地跑到了屏风后，不顾张妈妈的劝阻，偷听着堂内的谈话。 嗯，不错。 沈婉云满脸笑意，话却是说得冠冕堂皇。 五丫头近日在校验场上成绩斐然，让玉亲王也刮目相看，既然下了帖子，便是有心要五丫头的意思了。媳妇儿看哪，咱们沈府怕是也能出位亲王妃了。 陈若秋闻言嘴角扯了一下，这沈婉云说的冠冕堂皇，可那玉亲王看上沈妙却并未说要明媒正娶了。况且就算真的娶过去，以沈妙的命不知道能坚持几天，怕只是王妃还没坐几天便香消玉殒了。毕竟那玉亲王的恶名可是定京人尽皆知的。闻言，沈老夫人的神色却沉了几分，在她心中自然不希望大房好，凭什么那个死了多年的人生出的儿子就要比她生得优秀呢？从前老将军在世的时候就偏爱大房，如今大房要出个王妃，实在让他不悦极了。当下他便说道， 哼，五丫头那气性哪里就能当王妃了，大丫头或二丫头还差不多。 沈老夫人常年待在后宅，只知道享受，对外面的事情倒是真的一概不知。听闻他的话，陈若秋和任婉云的面色齐齐一变，躲在屏风后的沈月和沈清也是吓了一跳。要知道沈老夫人不知道，他们二人却知道，进了玉清王府只有被折磨而死的境地，可是炼狱般的火坑啊。沈婉云急忙开口道， 娘，可不是这样，五丫头这姑娘我们自然是希望她好的，虽说玉清王殿下是个官夫，年纪又大了些，名声也不大好，可是好在家族不错。 他想到了什么，嘴角一扬， 日后七哥大了，有玉亲王殿下照拂一二，只会更好。若是吴姐儿有什么闪失，亲王殿下为了补偿也会对七哥更加照料的。 竟拿沈妙的性命换沈元柏的前程。陈若秋横了自家二嫂一眼，果然好算计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